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车多，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右安门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啊！我们继续我们的名茶谱系列的讲解，今天又要讲到一大名茶了啊！当然我们这以后讲的全是名茶，给大家请到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多杰来跟大家打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咱们名茶谱也讲了几期了啊，也讲了一个龙井了啊，然后咱们今天要讲一个，这是不是算是他的近亲 啊？ 是算近亲吗？因为我小时候看那本，我就又说起我唯一看过的一本茶学专著《中国茶文化》，这俩是挨着，而且得名上，你说是不是他们俩也能攀点亲戚？ 还是有区别 啊。 应该说他们俩呢，在名气上， 嗯。 说俗点这叫在腕儿上 哦， 有类似的地方。 嗯， 啊，因为虽然说啊，我给咱们这节目算做个宣传啊， 啊， 叫名茶谱， 对， 是吧？您往后听啊，反正一段时间以内，我们都会给您隶属咱们中国的名茶。 嗯， 能登上我们这个节目的， 嗯， 啊，那当然他不是打了广告的， 都是一线明星，是不是？ 哎，对， 你说。 登上我们节目的都是不需要打广告的， 对， 就是本身名气非常大， 嗯， 历史积淀非常厚重的， 嗯， 那么有这种传承的， 嗯， 同时又都拥有自己一大部分粉丝的， 哎， 名茶， 嗯， 那这里边也分个名气大小， 对，国际巨星和国内巨星， 哎， 是吧？ 一线的、二线的、哎，三线的， 对， 有那个。名不副实的 哦， 那您往后听啊，也有名不副实 哦，真的呀， 跟明星一样， 嗯 啊，咱们不能点出来，反正我看着也有名不副实的， 嗯， 也有那个的名实不符，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实际水平比这高 哦， 人家获得的那个荣誉地位不到这样 哦， 这咱们呢，到时候在节目里也得挑出这么几样来给您介绍 哦。 今天这个呢，应该说和前两周 嗯 给您聊的那个龙井、 嗯、哎。 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峙关系， 对峙关系， 嗯 啊，他能跟龙井对峙一下， 起码是齐名并举吧， 哦， 到这个水平上， 哦， 而且呢，他跟龙井还分别代表了一个茶区， 哦，哎呀，而且这俩地儿在过去里面上有天堂，下有什么什么，人家俩是挨着， 哎，就这意思， 是吧？ 他刚才讲的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哦。 那么龙井如果说往大了提， 嗯， 它就可以代表浙江茶区， 哎， 是浙江省内最拿得出手的， 嗯， 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种的名茶。 嗯， 那么我今儿谈这个呢，就代表了它的邻省，也就是江苏茶区。 哎， 是江苏省到现在为止名气最大的， 嗯， 最引以为傲的， 嗯， 一提起来就拔胸脯的， 好， 这么一品种， 啊，真的卖关子已经卖了三分钟了，到底是什么呢？多杰老师， 碧螺春。 哦，这个也真是着实流行过一段，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人家送我们家茶叶，都送碧螺春。 哦，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有，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他这个送礼啊，我研究，因为我当时对喝茶什么的没有什么概念，他真是一阵一阵的。有一阵儿，我现在能印象当中流行碧螺春，然后还有一阵儿特别流行大红袍，就是送礼的时候都送这个啊。还有一阵儿流行过是什么？ 铁观音。 哎，对，铁观音也是一阵儿。就是有这一阵儿吧，你会发现大家好像送的收的这几个都居多， 嗯， 是不是我有这个印象啊？ 有关系。其实这个如果真做研究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哎， 它是很能代表一个茶叶在一个阶段的被接受程度。 哦，它那一段可特火，可能是， 哎，比较火热， 啊。嗯， 那碧螺春呢是个历史名茶。 嗯， 一提起来呢，这个龙井碧螺春是相提并论的。 哎， 啊。那么这什么茶呢？绿茶。 嗯， 这想必不用多说，咱们大伙儿都知道。 哎， 中国名茶里边以绿茶居多。 嗯， 这个咱们讲十大名茶的时候提到过，那是上两周的节目了。 嗯， 所以你节目我劝您啊，得连着听。 嗯， 上下都有联系关系，啊。 对， 那这个碧螺春，我得考考孙涛老师。 哦，你说， 我们中国茶都是以地名加这个茶种类， 嗯， 来组合的。 嗯， 举例。比如说西湖龙井， 哦， 黄山毛峰， 哦， 太平猴魁， 哎， 那么是什么碧螺春？ 碧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一直都是什么碧螺春，前面没有前缀啊。 哎，你看一句就问倒了吧。 对呀，啊，问谁谁都倒啊，这个。 哎，这个也可以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 啊，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里边爱茶的居多， 嗯， 人家不爱茶人不听咱这节目， 哦， 爱茶的还有懂茶的， 嗯， 你也琢磨琢磨啊，我刚才说这些里边都很顺口， 嗯， 很拱嘴儿， 对， 咱北京话说这叫拱嘴儿， 对， 这就说出来了 啊， 哦，碧螺春前面加什么？ 加什么？真是现在还是想不出来。 那你知道碧螺春的产地吧？ 不是苏州吗？ 哎，对了，所以你可以说叫苏州碧螺春。 但是 不拱嘴儿， 就是它不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它是一个连续词汇， 对 对吧？你像咱们刚才说那西湖龙井，你是顺着它就出来了， 对， 是吧？它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这个你感觉好像是硬加上去，它不是一个能够组合的词汇， 对 对吧？ 其实呢，还应该历史上比较多的怎么用呢？我看这词儿，这个孙涛老师觉得耳熟不耳熟？ 嗯， 叫洞庭碧螺春。 哦，好像有一点点比那苏州稍微的顺一点。 哎，对了对了，啊，对了，这个叫洞庭碧螺春。 哦， 啊，这洞庭在哪儿啊？ 洞庭湖，在洞庭一湖吗？ 啊，所以说呀，洞庭湖改岳阳楼记了。 对， 这一杆子怎么又支湖南去了？ 有点串，知识太多了。 啊，此洞庭非彼洞庭。 哦， 这个是，各位请注意了，师傅讲这个碧螺春的第一个难点， 嗯， 就是叫洞庭碧螺春，但这个洞庭， 嗯， 可不是《岳阳楼记》里边那洞庭， 哦， 这两码事， 哦， 不在一个地儿，甚至说不在一个省， 嗯，差得很远， 差得远，差得远， 嗯， 那这个碧螺春的产地在哪里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这个碧螺春的产地 在哪里呢？当然我今天说的应该叫原产地， 嗯， 或者叫核心产地，因为现在也它泛化了。就跟之前我给您讲龙井似的，有西湖龙井，有钱塘龙井，还有越州龙井，它的产区范围也是不断的扩大的。 嗯， 碧螺春也差不多。 嗯， 啊，那么它的核心产地、原产地，按这北京话说叫既起根儿，这东西打哪儿来的呢？ 哦， 就在江苏省的苏州市。 哦， 苏州市下边有个地儿叫吴县。 哦，没听过。 哎，吴县。 嗯， 吴县再往下有个地儿呢，叫洞庭山。 哦。 不是洞庭湖， 哦， 是洞庭山， 但是是同一个洞庭，那俩字儿 一个洞庭啊，在这洞庭山这地儿产的， 嗯， 这个碧螺春，所以呢，它一般你看很多那个老茶叶包装啊，老的那种宣传画上、啊，它都写就叫洞庭碧螺春， 嗯，哦， 哎，是这么个意思， 这还真是没有看到过洞庭这俩字 啊，没看到过， 没看到过， 这洞庭这地儿呢，现在您去呢还要分开。 嗯， 洞庭还分两边儿， 哦， 分两边，因为前一段我记得 阴坡阳坡 是怎么、啊、那不是，比那个规模要大， 哦， 比那规模要大。这个所谓洞庭山，这规模是很大的。我是今年上半年吧，就在苏州做一个讲座， 嗯， 就是我那个《茶经新解》那书的讲座啊，我还抽空去瞧了瞧。它现在是这样，它这个洞庭啊，分两个山，叫东山和西山。 哦。 东山和西山， 这是两座山， 两座山 啊、哦， 这有多大呢？东边这个呢，就有一个镇子叫东山镇， 哦 啊，西边这个 西山镇， 就是西山镇 啊、哦， 所以这个整个的范围呢，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就是整个这个洞庭的这个范围还都是比较大的。这东山跟西山的名字还不太一样，东山这个呢叫畜牧山， 哦， 畜牧山， 哦， 说是当年伍子胥。 哦， 迎母亲，在这个山这个附近。 哦哦， 因为这个听起来有道理。 哦， 因为整个江苏是吴文化。 哦啊，对。 哎，这个浙江是越文化。 嗯、 咱们都说吴越之地， 嗯、 吴越古国。 嗯、 那吴国是吴国，越国是越国。 嗯、 这就跟咱们讲巴蜀是一样。 对， 巴是巴，蜀是蜀。 对， 有区别。 嗯， 那这个地儿呢，反正传说啊，是有这伍子胥在这儿活动过。 嗯。 这东山啊， 在这儿活动去，说的好像是野生大老虎似的。 在这儿出没过啊，听着就更像 啊。对， 所以这个地儿又叫这个畜牧山。 嗯， 西边这山呢，俗称呢不叫洞庭西山，叫包山。 嗯，哪个包啊？ 包子的包。 哦。 为什么叫包山呢？ 产包子。 哎，我一猜就是这么想。 你说的包子的包，那是产什么？ 它什么也不产。它洞庭西山呢，是被水所围。 哦。 它四面包水。 哦呦，水泊梁山，是不是？ 所以它叫 这地儿，在过去肯定是出好汉，是不是？ 好汉吃包子， 易守难攻啊！水泊梁山怎么能守那么多年？就是因为四面环水吗？ 哎，反正它四面是环着水呢， 哦， 所以呢，这个叫包山， 嗯 啊，它这个当地就这么叫， 嗯， 就这么叫，所以您记住了，它这分的还挺细致，分一个东山，分一个西山， 哦， 这俩地儿呢，都产碧螺春， 哦 啊，但是有个先后的顺序， 嗯 啊，您别着急，一会儿我给您慢慢说。那么，因为苏州这地儿呢，孙老师也去过， 嗯，没去过苏州， 没去过苏州，哦，那这很遗憾，这是你一定你喜欢这个地儿， 我喜欢去，我准备要去了， 是吧？ 嗯， 因为孙老师喜欢的地儿呢，你看这个扬州啊， 嗯， 是吧？喜欢吗？ 它比较舒适 啊， 又有文化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相对风景也美， 嗯， 然后呢美食还多， 嗯 嗯， 还得出产美女 啊，对，这个最好。 你确实就照这么标准来的， 嗯， 孙老师喜欢这个扬州啊，杭州啊， 嗯、啊，对对对 对 这都喜爱啊， 真是。 那这苏州呢，理论上您也应该非常的喜欢， 嗯， 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很多呢见多识广，您可能也到过当地， 嗯， 说我不见得到过吴县， 嗯， 我不见得去过洞庭山，但是苏州城。那也是个旅游的地儿 啊， 对 啊， 那么多园林嘛。 哎，对了，苏州园林呢，看个博物馆啊， 嗯、 啊，这博物馆还很有设计感哈。 哎， 记得咱再说。那么您就知道苏州这地儿呢，起码说俩字儿的评语，叫养人 哦， 是个相对比较养人的地方。 嗯， 这就关系到它的气候问题了，因为我们一讲到产地，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地儿产茶？ 嗯 啊，也或者说产茶的地儿多了。 怎么就这个地儿产的茶就好呢？ 哦， 这是不是咱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也是气候帮助它成长啊。 那对，一定是气候帮助它成长。那么苏州这是一什么气候呢？首先来讲，跟北京有一点比较像。 哎，跟北京还像？ 哎，像像，它是冬夏两季长，春秋两季短。 哦哦，那还真是 啊，它也是这样。因为它也属于一种季风气候， 感觉北京这春秋都是没感觉出来它来它就走了、 哎、 是吧， 咱是不是这道理、嗯、基本上是冬夏两季比较长，春秋两季呢就算比较短的吧， 嗯， 它属于这种叫做北亚热带的湿润的季风气候， 嗯， 您记住我跟您说这事儿啊，一沾上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嗯，就适合产茶。 对了， 哦， 这里好茶叶的出现就不远了 哦， 哎，就不远了。那么它常年呢气候呢比较温润， 嗯， 同时呢我们做农业的要求什么呢，叫无霜期比较短。 哦 啊，无霜期比较长。 哦， 就是没有霜冻灾害。 哎， 你看这长期有霜冻灾害不行。 对， 茶叶是一个四季常绿， 嗯， 多年生植物，它越冬它是需要有挑战的。 嗯， 你太往北边种，或者说你整个霜冻灾害， 张家口就长不了。 哎， 你看我们张家口还产葡萄吧，到冬天的时候葡萄都得，我跟我爸干过这，你看、 哦、 多姐肯定没干过这事儿，得把那葡萄架 啊、 哦、得挖一个坑， 哦， 埋里边它才能越冬， 要不然的话就冻死了， 要不然就冻死了。 嗯， 你看这就是我们那边按多姐老师的话说，这个无霜期短，这就是有霜期，就这地儿太冷了， 哎， 它冻不了那个茶叶之类的、 是是是，哎、 啊、 农业产非常需要这个气候嘛， 嗯， 哎，有的可以产好，有的就不行。那么它的这个季风气候，它的这样一种湿润，它的这样一种、应该还有一条的多雨， 嗯， 它雨水含量也比较多， 哎， 这个都比较适合茶叶的生长。 嗯， 还有一点，很多听众朋友该说了，说那是不是还得山高啊？ 嗯， 因为我们都听说了叫高山出好茶， 哎，还真是 得有这么条定律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好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很多听众朋友该说了，说那是不是还得山高啊？ 嗯， 因为我们都听说了叫高山出好茶。 哎，还真是 得有这么条定律啊。你看我这回不刚从贵州回来， 对， 贵州就属于 高山多啊， 高山茶区。 嗯， 它是这样，它基本上这全省范围内要最高能产在哪儿呢？ 嗯， 最高就是威宁。 嗯， 威宁这地儿您知道吗？ 不知道。 产火腿。 威宁火腿没听过呀。 哎，产火腿这地儿还是挺有名气的啊。 哦、 它那高山区，它海拔到2200了。 嗯， 就比较高了。 哦哦，还行吧。 啊，可以了。 嗯， 3000以上就长不了茶叶了。 啊、 不能太高啊，同志们。 哦， 这点是个注意事项。 太高就是雪山了，是吧？ 我这回真的啊，我因为我这刚出差回来，去这个贵州啊看茶， 嗯， 看这个茶区，晚上没事呢，我就在县城里边转悠， 嗯， 这县城里也有那么三五家茶叶店， 哦， 反正也没人认识我，是吧？这地儿总不能听过咱们节目吧？ 对对对， 我进去， 嗯， 问人家，我说您这个什么茶呀？白茶。 哦， 当地现在做点白茶。 贵州。 哎，新工艺啊，这个我倒不爱喝，我就跟人顺着聊吧。 嗯， 我说您这个什么茶树啊？ 嗯、 我的意思，我问问您品种、 哦、 啊，什么样的茶树品种 啊、 哦？白茶树啊，啊，我说还有一种树叫白茶树啊，啊，领教啊，领教啊。我说这聊吧，这尴尬呀， 这都能聊下去， 还问呢？要是这人讨厌，我说您这个茶园海拔怎么样啊？ 嗯， 哎呦，那您这问着了。我们这茶园海拔好几千米呢。 哦， 好几千米呢。 哦， 以我对汉语言的了解，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刀啊。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请来了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哈、啊，这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碧螺春啊。上一节的时候，咱们聊到了这碧螺春的一些地理位置吧，就算是在哪儿产，包括那个产区的小气候，包括那什么小山雾啊，那个多杰老师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接下来咱们得说说这茶的历史。 历史 哦， 其实说茶的历史呢，您不如讲这是茶区的历史 哦。 可能有刚刚打开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咱今儿聊碧螺春，我上一节给您聊到哪儿了呢？咱先续上上一节这话头，说这碧螺春的产地。 嗯， 碧螺春您大致都知道，这是南方茶。 嗯， 南方的哪儿呢？江苏茶。 对， 江苏的哪儿呢？ 嗯， 苏州茶。 嗯， 苏州的哪儿呢？ 洞庭。 还差一级 ， 吴县 哦，吴县洞庭山。 哎，对喽，对喽，对喽。 嗯， 你得具体到这个位，它不是苏州城产的茶。 嗯、 哎，您别往后听，有那苏州当地能产茶的，不是这个。哎，单有一种，那这个地儿呢，就叫洞庭山，跟那湖南那洞庭湖呢两码事。 嗯， 您要是对茶真熟悉的，您那个耳朵宽的，您会听说过一种茶叫君山银针。 哦， 那是真正产洞庭的。 嗯。 那是洞庭君山产的，那两码事 哦， 啊，不是一码事、啊。 东洞庭、西洞庭、东西洞庭什么来着？ 东西洞庭怎么着？ 这不是一个绕口令吗？啊、突然想起来了， 那倒没有这么一句啊。您可以自己回头开发开发 啊。好的， 用在这专业的训练、 啊。好的， 这洞庭山 啊， 洞庭山呢，上个时段我给您讲了，是分了东西这么两座山。 嗯， 其实今儿个看起来呢，这是俩小山 哎。 起码这个海拔是不太高的， 对， 有多少呢？二三百米而已， 嗯、 二三百米就不算高山了哦。 对对对，非常不算 啊，非常不算高山了、嗯。咱们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那高山是不计其数的， 嗯， 有高的，有险的，但是呢，人各占一经， 嗯， 人家这地儿这山呢，山不在高， 哦， 有 茶则 名，是这道理 啊、 哦，不用太高， 嗯， 小气候好啊， 嗯。 小气候一好，你看这温湿度一合适， 嗯， 产这茶， 嗯， 产的就好。所以这地儿呢，先得占一个叫地利， 嗯， 你看您永远听我跟您说啊，您往后听，您每个周您听这个礼拜日的节目，咱们都讲这名茶谱，您就注意我跟您说，这茶要想成为名茶，这个地儿要想成为重要的名茶产区， 嗯， 一定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它得占全了， 哦， 它是缺一不可， 嗯。大多数的事儿想要成功，不都是这几条都得占？ 你真是得分析这问题，它都是占尽这个。 嗯， 可能各有各的不同。 哎， 但是相同的地方就是人家成功都是有一定条件的。 嗯、 哎、 嗯， 那么咱们说回这个洞庭，这个洞庭产茶的历史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搞文献工作的啊，咱们就拿这文字的记载来说。咱不能光看口述， 嗯， 是吧？您问当地，当地人说我们这儿很早之前就 产茶了、嗯、好几万年了， 啊、 恐龙伯伯种的， 倒不至于这么嘴长啊。但是呢，说多少的都有 啊， 哎，这个就不可信了。 对， 那咱们得从这个文献的角度入手， 嗯，嗯 来考虑这地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种的茶叶。 嗯 嗯，还真挺早的，真挺早的。您猜是打什么年代就有了记载吧？ 洞庭，我觉得往前点说，宋朝， 倒吗？真是说少了，唐朝就有。 宋朝都说少了， 唐朝就有。 我一开始打的说清朝的， 嗯、那不至于啊。 啊， 真正碧螺春的问世， 嗯， 比较晚。咱们今儿讲的名茶主体讲碧螺春、 嗯， 但是打碧螺春勾出来的是这整个的苏州茶区嘛， 嗯， 就讲的这洞庭这茶区嘛。哎、 嗯， 咱得先说，水有源，树有根啊。 嗯， 您得有这茶区才有这茶呀、啊。这没有一个茶是凭空出世，说这儿一天都没种过茶叶，第二天种出来就全国性名茶、 嗯、 就不存在、 嗯、 就不存在、 嗯、 龙井也不存在、 嗯、 龙井是打明代以后有的，但龙井那地儿种茶打唐代就有、 嗯、 就是得有广泛的积淀、 哦、 多少代人的努力、 嗯、 这地儿的人生出来就会制茶会做茶、 哦、 您这话说邪乎了，一点都不邪乎，他父父代代就以这为业呀、 哦、 这再往后才有可能出名茶、 哦、祖传的手艺，嗯，不断的精进，人家 渗入到基因里了。 嗯， 唐代什么书呢？这书是不是孙老师也听过呀？ 什么书啊？ 是一个讲饮食文化的书。 什么书啊？您说。 叫《膳夫经手录》 啊，这个还真没听过。 哎，您听这名“膳”呢，就是用膳那膳，膳、 哦、 夫啊。 嗯， 膳夫就是厨师傅 啊。 哎，对， 膳、哦、夫。《 膳夫经手录》。 嗯， 这个是唐代有的书。 嗯， 这个书里呢，是饮食文化的很多内容都涉及了，它也涉及到茶的内容。 嗯， 原文不长，我给您念一下，我再给您拆解这原文， 哦、 好吧、 嗯？ 长的以后咱都这样，有长的原文咱就不念了。 哦， 咱干脆直接就拆解了。 嗯， 有短的一两句的呢，咱听听古文也挺好的。 好的， 这《膳夫经手录》这么说，他说：“茶，古不闻食之，就这茶以前没听说过。 嗯， 我以前不知道这地儿这东西。 对 啊，什么东西没听说？ 嗯， 晋。”晋宋以降，说的晋那个晋是晋朝的晋、 嗯、 其实是后晋、 哦、 后晋就是宋朝之前五代十国的那晋、 嗯嗯、 晋宋以降，那么无人采其叶煮，视为明粥。 哦，蔡州 无人是哪儿啊？无就是还是说江苏、 嗯、对， 无人采其叶煮为明粥、 嗯、哦， 这是他朴素的利用茶的一个道理。 嗯， 就是说这茶呢，原来我给你讲茶史的时候我讲过，它一定是从药用到食用，从食用到饮用，这就停留在那第二阶段。 哦，食用 基本上在一个食用阶段、那煮什么？煮菜粥。 对，蔬菜粥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其实啊，咱是没这条件，你要真有这条件，你弄点啊，不难吃。 就是鲜的茶叶拧下来煮粥， 不难吃， 是吗？ 哎，清新味。 你吃过？ 我怎么没吃过？在云南经常有这种啊。 哦 啊，直接就可以煮粥啊，蒸饭呢、 哦、那倒也是，你像咱们好多那个蔬菜粥不也和这个意思差不多吗？ 您就拿它当绿叶菜。 哎，对对对对对， 您能煮菠菜粥、它怎么能不能煮茶叶粥啊？ 对对对，可以， 其实是没问题的。那说那杨老师那香吗？不是太 香，不 香、 负责任的告诉你香不了。 清香，很清，草青味。 它要是香啊就不做茶了、它就一直作为一种食物存留下来了。 不太像，尝着呢还苦不劲儿的，那苦味是有，那苦不用做，那单里边就有这东西。 哎， 它这咖啡因找含量够，它就够苦。 嗯， 这个东西呢，现在还留存于我们的一些西南地区。 对， 还是做这个 少数民族也有 做这明粥。 嗯， 所以我老说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我们很多的古礼， 对， 古代的风俗。 嗯， 哎，这是很不得了的。那这个记载呢很珍贵啊。 嗯， 打唐代说这地儿有茶。 嗯， 这茶呢没做成茶，做成的是菜粥。 哦， 但这个你别忘了，这记载说的不太准。 哦，不准。 他说无人。 哦， 无人是不是就江苏人呢？ 喏、还不是， 万一我们连云港人呢？ 也对。 哎，反正那会儿连云港不归吴啊。 嗯， 就这举这例子给您听，这还有点泛泛。 嗯， 但是您要再翻开茶经一看，讲的就具体了。 嗯， 茶经您知道啊，这是中国也是咱们世界范围内的第一部茶学经典。 嗯， 也是我本人研究的专业了。 嗯， 那么作者是陆羽。 嗯， 这里边一共是10章，在第八章。 嗯， 第八章太珍贵，叫八之初。 嗯， 这初讲什么讲？就当初禅讲。 嗯， 其实呢就是拿文字给您写一份地图。 哦， 就是没画出来而已。就是讲全国，他讲的是唐帝国。 嗯， 各州各县某地某山， 嗯， 产什么茶。 嗯， 而且呢还给你写出上中下。 嗯， 上就是好，中是一般，下是不好。 哦， 所以你看人陆羽这活干的细啊， 那真是还给人定级。嗯， 要不然说他是茶圣呢。 嗯， 他这一写可不得了，那就流传了一份1200年前的中国茶叶分布图。 哦， 他不写就没人知道。 嗯， 各地可能零星的记载，就没有人真知道说这张图到底到什么程度。 嗯， 他最后这书啊，我这是算插播一条啊。 嗯， 这陆羽的茶经呢写的细到什么程度呢？连贵州都写上了。 哦，但是他去过贵州 没去过？ 那不完 啊，没去过，喝过。 哦，也是别人给他送的。 送的叫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他喝过。哦，啊，我这回您看，我不是刚从贵州回来， 嗯， 去那沿河县，沿河县就是唐代古丝绸的治所。 哦， 有机会啊，咱们等聊过这些个名茶之后， 嗯， 我得空我跟孙老师我给您聊一期这个贵州的沿河茶。嗯，有意思。我们住那酒店还叫丝绸大酒店。 哦， 可是丝绸是在陆羽茶经里边出现过的地名。 哦， 专门讲丝绸、播州、费州、宜州。 嗯， 产茶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嗯， 所以你说这重要啊，就这本书太重要了。 嗯， 你往里一翻还真有。 嗯， 还真有写碧螺春的事儿，但这仨字没有，写的是这产区。 嗯， 这产区怎么说的呢？说苏州长洲县生洞庭山。 哦， 说多准， 地点对上了。 哎，对了，直接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嗯， 他说与荆州、晋州、凉州同，就是这几个地儿的质量 啊， 差 不多啊。 哎，这敢是这意思。 嗯， 这可不得了。 嗯， 您别看写仨字儿，这仨字儿要是真找出来可重要 啊。 这个当地茶叶这个种植或者说生产的历史， 嗯， 忽悠一下子就往前推进了好长时间。 哦， 因为白纸黑字人写出来了。 嗯， 说的是苏州。 嗯， 说的是洞庭山。 哦，还真是。 那也就是说，请您注意，碧螺春的原产地的这个茶区， 嗯， 茶叶的种植历史多少年呢？ 嗯， 1200年。 哎，你看他们这个吧，和其他的研究的还不太一样。你看我老看瓷器包括咱们文物吧，它很多得是文献和出土它得对上，对吧？这个才能证明，确切的证明，就是可能书里写说这个地儿，比如说那个北京啊，延庆产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产，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过实物。那这个东西它就史学家包括咱们文物学家就觉得它属于不是那么可信，对吧？有可能我编出来的或者怎么着都有可能，它什么时候能对上。但是他们这茶有一问题，实物留不下来， 我们这是有机物， 所以它就单纯的得靠这个文献，对吧？ 靠文献。 哎， 也靠什么呢？它也是综合性的。 嗯， 你别看我们那茶不可能从墓里出土吧。 对呀。啊， 也不可能传世吧。 没有茶器是吧？ 哎，不是。 嗯， 看茶树。 哦， 看茶树品种的原始程度，也从一个程度可以代表。 哦， 你的茶树品种如果比较原始的话， 嗯， 那也代表了 一个佐证吧。 肯定是佐证啊。 嗯， 因为有的一看是进化种。 嗯， 有的就不是。有的一看这个茶树品种 就 比较古 原始。 嗯，就比较古老。包括这回在贵州看那个茶树品种都原始。 哦， 相对来讲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进化那么完全的品种。 哦， 啊，也不叫进化了，应该叫没有让人类驯化的那么完全的品种。 哦， 那自然就证明它这个整个栽培的历史要往前推。 哦， 不然的话它不出现这东西。 哦， 这个也是一种例证啊。 对，反正是1300年啊，唐代就有了。 唐代就有了。嗯，到宋代呢，这个地区就比较出名了。 嗯， 啊，您看往后捋啊，唐宋元明清，您慢慢听啊。 嗯， 得听到什么时候这碧螺春就出现了呢？ 嗯。 那反正您还得再开一会儿这车，啊，还得等会儿啊。碧螺春我还是反复说，出现的比较晚近， 嗯， 起码晚于龙井， 嗯， 它比龙井出现要晚。 哦， 哎，很多人觉得这俩齐名并举是差不多时候的， 对， 不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嗯，这就跟李白跟杜甫不一岁数似的。嗯、 那确实是。 哎，对，你觉得他们俩老相提并论啊？哦、李白、杜甫，李白、杜甫， 嗯， 俩人差10岁呢， 嗯， 俩人差挺多的呢， 嗯， 这俩也是。这个碧螺春出现的晚，那么咱们还说这茶区，就是洞庭山那茶区啊。宋代有本书叫《太平寰宇记》， 嗯，《 太平寰宇记》里边说，江南东道。江南东道是当时的一个行政规划，相当于咱们的比省反正高一点的级别吧。 嗯， 大家看，有的时候斜跨两省都有可能。江南东道，苏州常州县， 嗯， 生洞庭山，山出美茶。 哦， 这山里不仅产茶， 是点 名 了。美茶， 山出美茶，后边还四个字更好了。哦、山出美茶，遂为入贡。 哦， 每年都上贡。 哦，贡品。 对。 哦， 这当然就证明了。不仅是产茶， 嗯， 而且应该说 品质还不错， 哎，品质、嗯， 反正有脸往出送的，一般不会太差。 哎，送礼都是这道理，是不是？哦、你给领导递了过去了，皇上是直属领导啊，你给递了过去了，不能太次啊， 嗯、 不能太次。 嗯， 那这我说的是到宋代，明代以后呢，基本上还都是大概一个意思，就是没有提到碧螺春这件事儿、 嗯。就是名儿没出现， 没出现。那说当地这茶叫什么名呢？明代有本书。明代有本书叫《吴郡途经序志》， 嗯， 吴郡呢， 嗯， 还是江苏， 对 啊，还是讲这 块儿。 您记住啊，我打这儿往后给您说，沾吴字儿的，这都是讲江苏， 嗯， 沾粤字儿的、 嗯， 基本都讲的是浙江， 哎， 所以我怎么叫粤州龙井啊？ 嗯， 他就这么一原因。他说近年山僧游善之名， 嗯， 这些年啊，我们这洞庭山有点那个和尚， 嗯， 出家人， 嗯， 游善之名还特别会做点茶， 嗯。 叫什么呢？这有一个具体名字了。 嗯， 谓之水月茶。 哦，水月茶。 哎，水月茶。说为什么叫这名字呢？后边规范的很好啊、 嗯， 说是以院为名爷。 哦，那有一个寺庙。 寺院 叫这名。 水院，比如 水院寺。 水院寺。 哦， 水就是镜花水月那水月。 哦， 就叫水月茶，名还挺美的 啊。对对对， 叫水月。 禅意。 对。哦，后边写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叫颇为无人所贵。 哦， 就是被整个江苏省的人所喜爱。 嗯， 那就是说这水月茶是有名气的。 嗯， 打这儿往后呢，我仔细就捋了捋这个文献里边关于这个洞庭山东西两山、明清两代产茶的记载。您比如水月茶是一种吧， 嗯， 还有呢叫西山云雾。 哦， 这也是文献记载的。 嗯， 还有呢叫东山片茶。 嗯， 片就是一片两片的片、 嗯、 一看也是散茶哈。还有呢叫包山梯木。 哦，梯木， 梯就是剔除的剔。 哦， 包山梯木。 哦， 就是说把它剔剪出来比较细致的茶。 哦哦， 哎哎，那要是没听上一节的您可能不了解，说这包山又打哪儿来的呢？ 包山不就是那山两座吗？ 哪一座 啊？有水那个吗？ 那是哪一座？是 西边的。 对， 嗯， 洞庭西山又名叫包山， 嗯， 所以包山梯木也是洞庭茶的一个名字， 嗯， 但是到这儿为止，你看我说了啊，水月茶， 嗯， 云雾茶， 嗯， 片茶， 对， 梯木茶， 可都不叫碧螺春啊， 都不叫碧螺春， 嗯， 那碧螺春打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唐代没有，宋代没有，元代没有，明代也没有， 嗯， 一直到了清代， 嗯， 到了清代。这个碧螺春 哦 就要登场了。 哦， 哎，那什么年代登的场呢？我给您先透露透露啊。 嗯， 再说可来不及了，一会儿就该下一时段了。 嗯， 具体说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周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那抽奖吗？ 嗯， 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是男性，这个属于歧视啊。 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啊，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呢活跃度不高，可能呢就当成机器号就给过滤掉了啊。 这叫沉默是金。 嗯， 机器啊它不懂这个。 哎，别说啊，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呀，他就懂你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等会儿啊， 嗯， 贷款这么容易，你就不怕借错了人吗？ 哎呀，不用担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啊，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那你说半天了，到底能借多少钱呢？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啊，申请抵押快贷产品，信贷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碧螺春。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多杰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说这碧螺春的出名啊，他跟这个康熙爷啊，那是有着莫大的关系。那到底康熙爷收了人家多少代言费是吧，怎么就想起给人家做了这广告啊，让他成为一个天下的大名茶，咱们这一节让多杰老师给揭晓啊。多杰老师，嗯，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那么咱们接着说这个碧螺春的故事哈。 哎， 讲碧螺春的这个故事，讲到了碧螺春横空出世。 对，代言人你提出来了。 哎，在这个江苏的这个苏州， 嗯 啊，洞庭山马上这个名茶就要出事了。 嗯， 人家说你再不出事我该下车了。 真是都下班了。 这咱们这是礼拜日啊，倒不下班。 哦， 那您这慢慢听，我是慢慢说，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段呢，咱们能把这个中国名茶呀比较细致的拆解一下。 嗯 啊，这个也是一难得的机会。 嗯， 咱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北京电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呢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哎， 好多茶您喝过，喝过呢再了解了解来龙去脉。 嗯， 了解了解这个前世今生。 嗯， 说实话啊，还有别有一番风味。 嗯， 那么这个碧螺春打什么时候出了事的呢？就打清代前，哎，还不是乾隆年间，说顺了嘴了。 嗯， 要打清代的康熙年。 康熙， 嗯，康熙年最早记录这个碧螺春这三个字是打哪儿来的呢？ 嗯， 那要说起有一本书叫《随见录》。 哦， 是《随见录》里边提到的，但是很可惜， 嗯， 很遗憾， 书没有了。 对， 嗯， 这书呢就是找不着了。 嗯， 不是我找不着了， 嗯， 是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找不着了。 哎， 这个散佚了。 嗯， 啊，我们用文献的话讲，这叫散佚了。 嗯， 传着传着呢传丢了， 嗯，就失传了。嗯， 有人说那书怎么还会传丢了呢？这个我啊多给您说两句，这太有可能了。 对， 在以前来讲呢，没有今天的这种印刷技术， 嗯， 也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传播手段。 哎， 这一本书啊， 嗯， 要进几百册就算印得多的。 嗯， 啊，除去那个非常畅销的， 嗯， 您知道什么畅销吗？ 小说。 哎，不对， 不是， 不对，搁今天也不是小说畅销。孙老师，您看您不了解， 不了解你们出版业的事儿， 不了解，出版业绝不是小说畅销。 哦， 我再给您一次机会，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猜得出来。 应该猜的畅销菜谱。 不对，你就想想你这辈子买什么买最多吧。 字典。 不对，你买那么多字典干嘛呀？ 我在想翻量大的就是这几个，买什么买的多。 嗯，你也是买这买的多，你绝对不是买小说买的多。 那是什么？这真是猜不出来了。 教辅。 教辅是什么？哦，练习题是吧？ 永远是这个。 哦， 发行量最大。 哦，真的呀？ 神墨小说跟他也没有可比性，差零，起码是。 我的妈呀！ 您想想吧， 我这没思，你不说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您的教辅也不是白来的 啊。 啊，也是花钱订的。 那确实是。 对对，可也是正规出版物 啊。对， 哎， 嗯， 就是这道理。那在以前有科举的年代呢，它也是类似于这种教辅类的， 哦， 印量呢是最大的。 哦， 除此之外，这些笔记呀，或者这些随笔呀，也就散文性质的，印量都不是很大。 嗯， 一般都是作者自己出完了以后呢，印刷一部分馈赠亲友。 嗯， 哎，有的亲戚啊、朋友啊、老师啊、同学呀，包括自己的子弟学生啊， 嗯， 他送一本， 嗯， 哎，就留个纪念， 嗯， 所以啊，有很多书传着传着就散佚了， 哎， 就没了，印量就比较小，是这么个原因， 嗯， 所以他这个随笺录呢，没有了， 嗯， 说那没有了，你怎么知道这是的呢？ 他们好抄啊， 哎， 古人就是好抄，抄来抄去呢，他就引一下，说这个是来自哪儿哪儿哪儿。哎，说一下， 这随笺录虽然没有了呢， 嗯， 但是它里边只言片语被留下来了。 嗯， 哎，就是我们讲，这是我，做的力度比较深的啊，就是《续茶经》。 嗯， 在《续茶经》里边发现了随笺录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只言片语。 哎， 那《续茶经》是本什么书呢？简单三言两语给您带过去啊，《续茶经》是清代有这么一位茶学家，也姓陆。 嗯， 跟陆羽没有直接关系，但真也姓陆。 嗯， 叫陆廷灿。 嗯， 陆廷灿呢，哪儿人呢？上海人，干嘛的呢？也是读书人，当过官，在哪儿当官呢？福建崇安县，就今儿武夷山这地儿。 嗯， 在这儿当过官，对这茶叶感兴趣，愣就写出这么一本《续茶经》来。这《续茶经》有多大体量呢？他真是下了心了。 嗯， 茶经的十倍。 哦。 茶经是7000多字，它7万多字。 我的天哪， 7万多字的古文就相当可观了。 我真是， 哎，那就可见陆廷灿是什么时候人啊。 嗯， 陆廷灿生活的年代是雍正年人。 哦， 他是雍正朝人。 嗯， 也就是说在他的那个时代还看得到随笺录这本书。 哦， 那会儿还有。 嗯， 但是可能再往后啊，战乱比较多，一传就散佚了。 想还有文字狱呢。 哎， 对吧，清朝的文字狱也是相当之出名而且可怕的， 也几次鸦片战争啊， 嗯， 啊，其他的活动啊，这书啊后来散佚了， 嗯， 但是可幸的是陆廷灿老先生那会儿看见了，把它抄录在了续茶经当中。 哎， 是这么个缘由。 嗯， 这我们今天才能知道， 对， 就这个茶是怎么回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随笺录是这么说的，就两句话，但是非常珍贵。 嗯， 他说的是洞庭山有茶，这说的很明白吧？ 对， 就是说这地儿 听着都不像古文。 哎，对了，像你说的哈， 洞庭山有茶，我们家有枣，是接上了是吧？ 没有这后半句 啊， 很高档。 洞庭山有茶， 哎，有后半句很泄气。啊，我接着说啊，随笺录原文这么写，他说：“洞庭山有茶， 嗯， 微似芥而细， 什么意思呢？ 嗯， 威氏界茶。 嗯， 界茶是安徽产的一种明清两代的名茶。 哦， 威氏界而细。 嗯， 有点像这个界茶，但是比它做的呢 小巧一点， 更细致。 嗯， 更细致。那么味甚甘香。 哦， 味道非常的甘，哪个甘？ 哦、甜， 甘甜的。 哦， 味甚甘香，就是这味道呢、嗯、非常的好。 嗯， 俗呼为煞杀人。 哦，下杀人， 下杀人， 哎，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俗称为下杀人，就是它的土名吧。 嗯，就是一喝就是我的天哪，真棒，就是这意思，对吧？ 倒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 倒是这么个意思， 得感慨。 哎，对。那么产碧螺峰者尤佳， 嗯， 产碧螺峰者尤佳， 这叫碧螺峰， 名碧螺春。 哦， 哎，你看这提供一很珍贵的史料啊。 嗯， 就是说这地方都能产茶，产的茶质量可都不错。 嗯。 都倍儿香， 嗯， 按咱北京话说叫倍儿香， 嗯， 哎，但是哪儿的最好呢？ 碧螺峰， 碧螺峰的最好， 哦， 所以叫碧螺春，这是碧螺春来源的一个说法。 哦， 有人认为是其色如碧， 嗯， 其形如螺， 哦， 产自春天叫碧螺春。 哦， 也有一种说法是隋坚禄讲的， 嗯， 他讲的说是产在碧螺峰上， 哦， 这叫做碧螺春， 所以确实有碧螺峰， 有啊。 哦， 碧螺峰是 在东山西山上， 在东山上。 哦， 在东山上。 哦， 所以这个你非怎么说，也有人说那这就是对的，但是也有人提出来了，可能是先有的碧螺春啊。 嗯，哎，有可能。 哎，你看，这都是你这种人提这种意见。 对对，不是，你研究文献还是要严谨，对吧？任何一种可能性，你都得考虑到里边。 对，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来历。 嗯， 但是这来历呢，讲的就比较的粗。 哎， 最完整的记载不是在隋坚禄、 嗯、 不是在隋坚禄，有本书叫《柳南续笔》， 嗯， 也是个小说笔记类的，这里边这故事讲的呢就生动点了。 哦， 啊，我就不给您说原文了，我就简单把这故事给您说说吧。说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地方啊，洞庭山一带啊，产茶， 嗯， 而且尤其呢产那么一种的野茶。 嗯， 这野茶呢打岩石缝里出来的似的，也不知道谁种的，没有人种。其实咱们现在知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籽儿啊过去， 嗯， 它就有性繁殖， 哦， 还长出来的，哎，基因不那么稳定的这种、 嗯、 那这土人呢就采这个茶，说叫土人、 嗯、 就是说当地人的意思啊、 嗯嗯、 不是说真有土著人、 嗯、 啊，哎，我们有学生说哟这还有土人呢，我怎么你以为是毛利人呢、啊、跟那没关系啊，跟那没关系，就是土人是当地人的意思、 嗯、 当地的村民呢山民呢就采这个茶。 嗯， 突然有这么一年情况发生变化了， 嗯， 这茶呢突然长得特别多， 嗯， 因为每年都上去采集，其实是情况非常熟悉的。 嗯， 您比如我们做茶，我们对情况就很熟，你比如我老在这儿做茶，古树茶，你比如说这棵树老树， 嗯， 这棵是产六斤七还是产七斤五，知道的非常清楚。 哦， 是有数的。 哦， 是有数的，尤其是要山民，我们一些老同志带着我们去的话， 嗯， 他能给你讲得很清楚。比如说虎头村的这一株蜜兰香， 嗯， 产七斤二， 嗯， 他产 就精确到这个程度。 对， 每年都一样， 每年都差不了太多，你差太多就有问题。 哦， 要是差了五两以上就叫减产了。 哦， 是不是茶树发生变化了？ 嗯、哦、 要更多了呢，更多你蒙我。 哦， 这怎么能产那么多呢？他是讲得非常准的。 哦， 因为他收多少鲜叶，这鲜叶又能做多少干茶，它都有数。 哦， 这个不是瞎说，你到当地要对这熟悉的，什么叫如数家珍呢？我真的到潮州凤凰山看人这老先生带我们转茶山，这就叫如数家珍。 哦，每一颗都能说出来， 每一颗都能说出来。他打六二年就在这儿转。 哦，那确实 你不服不行啊。 服服服服、哦、 真的、 嗯、 这老头是原来现茶叶收购站的、 嗯、 他打六二人家在山上转，你都算得算到今天了。 哦， 下多的功夫 啊，那真是 在这儿就站在这山头，就他是专家。 哦， 那是绝对的专家。 嗯， 所以这个情况是真的存在的。 嗯， 我干嘛说这个呢？这山民对这些树是熟的，就这洞庭山的这树、 嗯、 他呢就带着相应的工具来采茶。 嗯， 你比如这一棵树，我打比方说啊，这是举例子不准确，采十斤鲜叶， 嗯， 带着筐来装走下去做茶叶，这蛮好吗？ 嗯， 今年到这一看傻眼了。 哦， 长得非常好。 哦， 长势奇佳。 哦， 眼瞧着呢要出事儿、 嗯。哦，为什么要出事儿？ 带这东西不够。 不够哦。 你就没有像咱们现在揣个塑料袋编织袋的设备它都不具备、 哦、 以前呢就是用筐 哦， 就是用筐 嗯， 所以那古诗怎么叫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呢 嗯， 就是采茶的人都带着 筐 嗯，那这筐是死数他一看这不够摘的 嗯， 这搁不下呀、哎、怎么办呢、 啊、衣服兜啊 哎， 是不是 拿衣服兜还是好的 哦， 这个宽袍大袖就直接就 塞怀里了， 哎，往里搁。 这按现在的有点不卫生 啊！干嘛按现在？按那年代估计也不太卫生， 是吧？有点汗味儿、 哎。往下拿， 嗯， 往下拿，走这山路，一边走一边说一边乐。到这半山腰的时候，说你闻见什么味儿没有？ 哦，汗味儿啊！ 啊， 不是， 说不是，说昨儿洗澡了，不是汗味儿。 哦。 说不是汗味儿，还有什么味儿啊？咱没别的，没带着吃的喝的， 嗯、 不是，都不是，香味儿 哦， 有香 哦。 嘿，他这一说，这几个人一闻，确实 哦，在身上体香是吧？ 按说不应 该茶树精油是吧？ 按说不应该。 你用的哪个牌子的洗发水？这是问问。 说说平时咱出门也没这么香啊，怎么今儿这么香啊？ 哦、 说哟。对了，我这身上带着茶叶呢。 哦， 说的茶叶是鲜叶。 嗯， 可再把这鲜叶这一敞怀，嚯，这香味儿出来了、 哦。 就打这里边出的香味儿。 哦， 哎呦，说这怎么这么香啊？ 这跟法国香水有点像，是得混合了汗味才能香，是不是？ 说赶紧回去炒炒试试吧。 哦， 这一炒一试， 嗯， 好喝， 嗯， 味道高，香气好， 嗯，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 下杀人香。 对， 嗯， 怎么叫下杀人香？打这儿来，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说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嗯， 有一定道理，它有道理。你走的过程之中呢，有两点， 热， 热是一个，还摩擦。 哦， 它不停地摇晃，它摩擦， 摩擦，摩擦，是吧？ 它这一摩擦呢，它也产生了一定，其实是有一点点 发酵了。 我估计是按他这说法应该是有一点儿， 嗯， 哎，轻微的，起码在尾雕上，咱们起码说这叫尾雕上做的比较充足吧， 嗯， 确实相对比较充足， 嗯， 那么这样呢，这就相对来说啊， 嗯， 知道了这个茶的益处， 嗯， 打这儿往后都这规矩， 哦，必须得不带筐了，都穿大袍子捂身上是吧， 都往身上搁， 哎呀。 说这卫生嘛，哎，这是以前人的一种 卫不卫生，好喝就得，不告诉你，你能知道吗？ 哎，这是以前人的一种迷信，这就叫经验科学。 嗯、 他打这儿经验上得到一点甜头，他下回就还要按着经验来。 哎， 不见得一定就怎么样。 嗯， 不信您往后听，在这个碧螺春茶的制作工艺上， 嗯， 也有这种有意思的事儿。 哦， 也是那种经验，但那经验今儿都不用了。 嗯， 今儿也没有人在。再采碧螺春， 现在有科学了 啊、哎，不用再塞身上啊、嗯，所以有很多人一看，哟，碧螺春不能喝了，都塞身上了。 嗯， 我说那是康熙年的事儿啊、嗯，跟现在没关系啊。 现在你让人塞，人家也不塞，对吧？还扎都 不是那一回事、啊。就这么着，这茶就有了名气。 嗯， 在当地来讲，小有一些的名气。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就该出现了。 对，说康熙，你老是待着不好吗？ 嗯、 你在哪儿出现呢？ 嗯， 哎，康熙要南巡。 对，嗯， 康熙南巡，在1699年驾临苏州。 嗯， 那么这个时候，当时的时任知府带着这个礼品给了巡抚。 嗯， 得往上供啊。 嗯， 你见不着皇上啊。 对， 巡抚再拿着这给皇上。 嗯， 当地的土特产品，您尝尝吧，我们这。 嗯 这有意思， 好、哦， 这茶叶 那有汗味儿、 啊， 是吧、 哎？估计没那么跟皇上说，说了许喝不喝就两可了啊。哎，皇上说这什么东西呢？说我们这个叫没名字， 哦， 土名字， 土名下沙人香， 哎， 哦、 下沙人香是土名字。皇上一喝，嗯 嗯，确实下沙人，哎、 确实很香、嗯、啊。这个你倒不是欺君啊、 嗯， 是吧？你这个做的不错， 嗯， 而这名字这个太接近了， 对 啊，这个不雅致， 真是 怎么办呢？这就赐了个名字叫碧螺春， 哦， 但是。这个书里可没写他为什么叫碧螺春， 对， 最后就写他赐了个名字、 嗯、 就叫做了碧螺春， 对， 那打这儿往后 这也是非常不可信 啊， 是不是 应该还是有可信度、 哦、皇帝到这儿他能知道那些地名吗、 哎、 是吧，他怎么能知道那东山西山咱就不说了，他能知道这东山上还有一洞庭峰，就说这些叫碧螺春，这个我觉得 所以 除非有除非是底下的那个他 说的比较明白， 经过了一番细致的盘问，问着啊，这是哪儿产的呀？敌人汪汪一说啊，那山头叫什么啊？一说那叫碧螺春吧，啊，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给领导汇报工作的， 啊、好，有可能 是不是 啊？有可能 到当地得给说说这怎么回事啊？ 嗯、 怎么来怎么去怎么产的呀、 嗯？也是一种说法吧。嗯， 打这往后，这个碧螺春名字就定下来了， 嗯， 而且呢地位也定下来了， 嗯， 首先来讲江苏省。咱们再查内务府的档案， 嗯， 江苏省的贡查里边， 嗯， 就有了碧螺春了， 嗯， 啊，我查的是乾隆年的这个内务府的档， 嗯， 进贡的茶叶里边，碧螺春是一项， 嗯， 按瓶进，论瓶儿， 有、 哦，说酒才论瓶呢，哎，不是，茶也论瓶， 嗯， 茶论银瓶， 嗯， 说是银瓶呢。银加锡， 嗯， 也不是纯银瓶儿， 嗯， 它就为了保 银太贵啊、 这也软， 嗯 啊，银加锡，这一般都是做这个。他、 嗯、 说进，比如说进碧螺春， 嗯， 100瓶， 嗯 啊，这100瓶就是100瓶的这个茶叶， 嗯， 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已经有了。那么到了晚清的时候呢，应该说这个碧螺春的名气呢就很大了， 嗯， 它本身是个后起之秀，龙井这俩字你可打明代文献上就听得很多了， 嗯。 是到最后乾隆皇帝给加持了一下、 嗯、 啊给代言了一下、 嗯、 给拔了拔钩， 对， 但是人原来可是名茶， 嗯， 跟这土茶可两码事， 嗯， 这碧螺春给献进来的时候是土茶， 有点一步登天的那个效果啊， 对，多多少少有点，他就算后起之秀吧、 嗯、 有点算后起之秀。晚清有本书叫《茶香史丛抄》， 嗯， 这是晚清人写的，大概是光绪年的书，这里边就写了，他说今杭州之龙井、苏州洞庭山之碧螺春， 嗯， 皆名闻天下。 哦， 那就是说到晚清的时候这俩可齐名并举了， 嗯， 这个情况维持到什么时候呢？其实基本维持到今天， 嗯， 在今天一提龙井，第二个您反映的绝不是杜玉毛尖儿 啊， 您绝对反映出来的是碧螺春， 哎，是， 可能也跟像孙涛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上有天堂， 嗯，下有 苏 杭， 哎， 有关系， 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但是这两个到今天为止是被爱茶人所拿来一起相提并论的两种茶， 嗯、 所以为什么我前两周给您讲完龙井茶之后， 嗯， 我是插播了一个。这个九曲红梅， 九曲红梅， 那是因为那跟龙井是有密切关系 着啊。 除这之外，再讲它。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

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哈。今天咱们继续明察谱系列的讲解，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老朋友哈，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说说碧螺春。刚才咱们已经用三节的时间把这个地理位置啊，包括历史啊，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呀，基本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可能要说说这茶是怎么做，制作工艺上到底怎么就赢了人了哈。 哎，也有特别之处吧。 嗯。 这个碧螺春这茶呢，做法上呢，它是绿茶的工艺。 嗯， 说的这我想起来，咱们有听众朋友呢，就是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很可爱。 嗯， 啊，很可爱。这个我有微博嘛，他联系我。 嗯， 他说老师，我自己做点茶，您看能行吗？ 有、 哦。啊，我一看呢， 能行， 也没有什么不行的。我说您要会炒菜，咱就能做茶叶， 哦， 没什么区别。 嗯， 哎，说我不懂，但是我在这个老家，他可能不是咱们本地人， 嗯， 他在咱北京工作。 嗯， 他说我在老家，我们这儿边上就好多那茶树，又没人要。 哦、对，薅下来我就炒呗。 对对对，他也想做点那简单的。我说你要最简单，就是一个白茶一个绿茶， 哦、 这你还有戏，自己能做。 啊、 简单做啊、 嗯， 你要是其他的不行，红啊乌龙啊，这对发酵要求比较高， 哦、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嗯、 啊。当然我给他讲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嗯， 就是说从逻辑上这简单、 嗯、 但是做好了又不容易、 嗯、 你不可能说做完了我跟人苏州茶厂的制茶大师似的， 嗯， 那当然有差距是吧、 嗯、 杭州有杭州茶厂，苏州苏州茶厂，都藏龙卧虎， 嗯， 都有的是能人啊、巧匠，这是不假的。 嗯， 那么孙涛老师点出这话题来了，让我讲这个工艺， 哎， 啊，讲这个制茶的工艺。其实咱这讲的是碧螺春， 嗯， 啊，讲碧螺春，讲了产地， 嗯， 讲了历史的由来、 嗯、 讲了碧螺春出世的故事。 哎， 你听谁那故事他也打这儿说， 嗯， 打碧螺春这故事说， 嗯， 那这个呢还有点看不见摸不着， 嗯， 那工艺呢是实实在在今天传承下来的， 哎， 有今天这工艺。绿茶其实啊，这点上在给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多少有点陌生， 嗯， 咱是在北方， 嗯， 咱大部分听众朋友呢起码是没做过茶， 对， 在南方是很平常的， 嗯， 哎，是到了江西呀、啊、到了浙江啊， 嗯， 到了安徽呀、啊、您要是真生活在农村的， 嗯， 十之八九都碰过这东西， 嗯， 因为我就知道我们有学员说我是江西人， 嗯， 他说我们那个这个叫什么学农活动啊， 嗯， 就是帮老师那茶园这摘茶， 哦， 采茶， 哦， 弄二三十个小朋友上去采茶去， 哦， 一组织这学农活动就来这个。 哦，现在还有学农活动？ 有， 你们小时候没有吧？ 没，咱们都没有，这些年又恢复了，就这几年。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高中组织过大家有学工活动， 啊，学工学农嘛。 学工这不是你说那学工学农，还是咱父辈那个年代 啊？你们 他们是，我是我正经上高中，这是我们学校当时张家口第一中学特色的一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当时把我们要拉到工厂，在工厂里真正跟那个要做两个东西啊，我记得做每个人做一个小锤子，这锤子先给你这么一小小长条方钢，你得这里头有好几个工艺，打眼儿，得钻出一圆眼儿来，你们得弄一木头棒，你弄进去上面，你还得削成那个，它不是一个削成一个那个榔头形啊， 嗯， 然后呢还得刻字。你在这上头啊还得刻上自己的名字， 哦， 我现在还有印象，当时做的还得拿砂纸怎么着磨，有点忘了啊，但是那锤子可能现在还在我们家， 哦， 我现在觉得确实应该让大家多干一点这样的，尤其学工啊学农啊， 对， 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其实挺好的。 对，嗯，在咱们北京呢就没有这条件， 哎， 是吧，咱就剩茶壶茶叶盒可能还行， 壶火柴盒， 啊，茶叶袋吧这都能壶， 嗯， 但是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谈这工艺呢我就怕您说磨生， 哦， 其实呢这事儿挺简单， 嗯， 这茶从一片茶树叶， 嗯， 到这么一把的干茶， 嗯， 经历了什么呢， 嗯， 其实无外乎啊 脱水， 脱水是一个，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 嗯，加调料， 不对，那加什么调料，咱自然的不能加调料， 加点味儿吧， 那不行，咱那味儿是自己做出来的， 脱水发酵没了， 那绿茶还不发酵 啊，那就是光脱水， 哎， 嗯， 孙涛老师说了一个是对的， 嗯， 说到了脱水， 嗯， 还有什么呀，还有一个整容， 哦哦，对啊，哦，对，这个没有想到，对不起， 对不对， 啊， 您叫整容也行，您叫塑形也行， 好， 哦，怎么意思呢， 这茶生长出来的是个自然状态， 嗯， 叶子就是叶子，芽子就是芽子， 嗯， 但是在出来以后可不是了， 嗯， 有的是针形的， 嗯， 有的是扁片形的， 嗯， 有的是卷曲的银环形的， 嗯， 有的是直条形的，有的是颗粒状的。 哦， 那这是什么呀？ 重塑自我，再度辉煌。 哎，对， 是吧？ 这个电台主持人要说普通话， 什么你们和平说的？ 哎， 再度辉煌。 哎，对对对，就是要把它再做一个造型上的加工， 嗯， 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没新鲜的， 嗯， 对吧？ 嗯， 好，那咱们这么说完了呢，您就有一基础了。咱们再说这茶叶制作呢， 嗯， 您就明白点了哈， 嗯 啊。好，咱一步一步说啊，这个怎么做呢？第一步是采摘， 嗯， 什么茶都得打采摘开始哈，没错。所以我说这个呢，今天是一个缺失。 嗯， 我们评了这么多制茶的大师，我还没见过哪个评采茶大师呢。 哦， 可其实采茶呢，十分的重要。 哦， 对吧？你采不好怎么做呀？ 嗯， 也就有那师傅挑眼说那采的不行啊。 嗯， 你看到茶厂那净骂街的。 嗯， 说这采的什么呀？这是。 嗯， 他的意思他没法做。 嗯， 啊，我心说了，这不你是大师吗？ 嗯， 那你就都能做啊。那是采茶工挣多少您挣多少， 嗯， 是不是？ 确实是。 哎，但其实这是忽略了采茶的重要性。 嗯， 真正来讲呢，这采茶是很讲究的。 嗯， 哎，怎么采芽，怎么采叶，怎么采一芽一叶，采一芽两叶，都有讲究。 嗯， 那么落实到碧螺春上呢，它是这样，采摘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以农历的清明前开始。 嗯， 它是可以做一次明前茶的。 嗯， 清明前开始。 哦，碧螺春也明前， 也明前。它江南茶区就讲这明前。 哦， 今儿咱们老说明前茶，明前茶，其实主要就是讲江南茶区。 哦， 这老听我节目的，包括礼拜二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嗯， 咱们今儿喝茶可哪儿都有。 嗯， 云南也有，福建也有， 嗯， 四川也有，贵州也有，广西也有。我刚才跟您说这地儿都没有明前茶这概念。 嗯， 他们在明前茶的时候都喝上茶了。 有，哦， 你就可见他做茶要提前。 哦，他们的春节茶是吧？ 哎，要是真在四川啊， 差不多吧。 四川啊，最早采的一批茶呀， 嗯， 阳历二月份。 哦， 这茶就采下来了。 嗯， 早熟品种。 嗯， 哎，所以就可见呢，他这明前茶的概念呢，其实只适用于江、浙、皖，这一带。哎，就这概念，其他地儿谈不到。 嗯， 谈不到。这个碧螺春有。 嗯， 所以它有明前碧螺春。 嗯， 采到什么时候呢？采到谷雨嘎噔一刹车。 哦， 它基本就到谷雨。 哦， 所以呢，明前到雨前。 嗯， 您听过明前茶、明后茶、雨前茶，你可没听过雨后茶。 对，没听过。 哎， 嗯， 雨后就不做茶了。 雨 后该晒位了。 只能看见彩虹。 对，雨后就不行了，就谷雨之后一般就不做了。说真不做了吗？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说真不做了吗？ 嗯， 不是。 嗯， 有一些地方呢还要做一些比较便宜的啊，价格卖的比较低的茶。所以有的时候您在市场上看，我们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哟，您看我买这碧螺春48一斤，怎么他那碧螺春480一斤？ 哦，还有48一斤的碧螺春，没买过。 有 啊， 您要在那个超市 啊，哦， 自由市场 48一斤。 哎，我因为我这人有爱好。 嗯， 我到哪儿呢？ 好逛自由市场， 就逛这农贸市场。 嗯， 这哪个农贸市场里边都有一个我们的同行。 哦，一茶叶店， 都有一小型茶叶店 啊。对， 是吧？您想啊，这周边的都一样啊。 嗯， 南方北方我看都有。 对， 他还什么茶都卖。 嗯， 他卖的特杂。 对， 它是什么菊花茶呀、 啊？对对对，什么都 什么都有， 补丁全有， 丁 嗯， 哎，应有尽有、 嗯。 你说您来茶饼， 嗯， 有普洱， 嗯， 最近喝白茶也有， 嗯， 小青柑弄点 哎， 绿茶也有， 真的， 哎哎，是吧？ 小型的茶叶百货商店， 对， 嗯、 还代卖一点茶器具， 嗯， 是吧？老有这 种店，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这店里卖的茶叶很多都不贵， 嗯， 您看就是龙井怎么四五十一斤呢？ 嗯， 怎么这碧螺春也四五十一斤呢？ 嗯。 它有可能啊，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 不是这一唯一的可能性，有可能它就是夏季茶， 嗯， 夏季茶长得很快， 嗯、 很容易成型，但滋味呢比较寡淡， 嗯， 很可能是夏季茶， 嗯， 便宜， 嗯， 啊，当然有别的原因啊，咱们就再说，这我倒不建议您，就是不能买过便宜的茶， 嗯、 还是有问题的，那就不如喝水， 有、哦， 嗯，那我认为啊，不容易不健康， 哦。 好，咱们接着说咱们这制茶工艺、啊、 对， 采下来以后碧螺春有一个比较讲究的地方， 嗯， 剪剔。 哦， 什么意思？就是在炒之前要先拿人工剪一遍，不是头发眉毛一把抓。 哦，剪什么呢？他这 剪老叶啊。 哦， 剪茶梗啊。那人手摘的它不可能完全的一致，说它有可能它就要出现这一星半点的问题， 嗯， 你也要防止工人呢，为了凑数， 嗯， 摘的就 快，往里拆一点啊， 摘的就快。 嗯， 你比如说按一叶一叶标准，那得多费劲呢， 嗯、 且笨呢， 嗯， 他按一叶，他这个20%按一叶两叶上去， 哦， 加一点老叶， 嗯， 这个在都是有的，都是有的 啊、哦，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这个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嗯， 因为各位不从事这茶叶生产啊， 嗯， 您就不知道这问题，它这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采茶工呢，都是雇来的。 嗯， 这雇采茶工人呢，就是两种方式。 嗯， 一种呢是包天， 嗯， 一种呢是论斤。 哦， 各有各的好处啊。 嗯， 各有各的问题。 嗯， 啊，这个很多人没跟您讲过哈。 嗯， 这都是关于上生产环节的，您就当个趣闻来听。 嗯， 这要是包天呢， 嗯， 那就是磨洋工。 哦， 是吧？他是一顿饭不少吃，一瓶水不好喝。 嗯。 但是呢，干 活不出 活，不出活。 嗯， 但是好处在于呢， 嗯， 活都干得细。 哦， 活都干得细一点。 嗯， 那肯定是啊。 对， 他得慢慢弄呗，反正你按天包的。 嗯， 要包金呢，就是说你摘多少金的鲜叶，我给你多少钱呢？ 嗯， 那就太出活了。 嗯， 那就剩下出活了。 嗯， 那的这个产量就高了，但是青叶的质量就下来了。 哦， 那可不就什么都给你往里搁了？你是论斤要 撸下来的啊、哦？ 对， 嗯， 所以呢。这个碧螺春呢比较讲究，它前面有一个剪剔的环节， 嗯， 先把这个不好的剪一剪， 嗯， 这个道理呢特简单。您为什么说那大师傅做饭好啊？ 嗯， 其实这炒菜都这么炒，但大师傅有一点您就来不了，他那刀工好。 哦， 这个丝儿切的齐， 嗯， 片儿切的匀， 嗯， 受热就均匀， 哎， 是吧？您炒出来菜容易在一个味儿上，它好吃， 嗯 啊。道理是一样的，这叶子如果不归着不分级， 嗯， 有芽头，有一芽一叶，有一芽两叶，有一芽三叶，你下一锅里炒，你算能炒吗？ 嗯， 炒不了， 确实，嗯， 这芽头这都要老了， 嗯，那边还不熟，是不是？ 就是这问题啊，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剪是必要的，尤其是我又说这个，刚才有那朋友不是微信问我， 嗯、 微博问我， 嗯。 就是说能不能做茶， 自己做啊， 自己做也能做， 嗯， 但是能不能做人那么讲究，跟炒菜一样， 好、哦， 也鱼香肉丝，也宫保鸡丁， 对， 现在您网上下一个什么 app， 嗯， 哎，一查也做，回去也做这饭， 嗯， 但是为什么您还花钱吃人做那个呢？ 嗯， 确实有独到的地方， 那是， 哎， 嗯， 做茶也差不多，它剪这个叶子就很考究，剪完了之后呢， 嗯、 剪完之后就炒， 嗯， 炒这步叫杀青，我跟您讲过， 嗯。 锅炒杀青， 嗯， 锅炒杀青，锅要热，火要急，手要快， 嗯， 倒没有您那个龙井那步骤啊。 哦， 先简单杀青，杀青完了以后，因为他，你再说一下你那步骤： 斗带甩起挺，脱扣抓牙磨。 对， 我原来背的没有这么熟啊，背他这三番五次的，那我越背越熟。 对，他们上节目之前背一遍，万一问到 说梦话都在背。 对。您听的，您这步骤里边呢， 嗯， 有挤， 嗯， 有压， 嗯， 有磨， 嗯， 为什么？因为龙井是 锅底儿的扁片的 片状的， 嗯， 可碧螺春不是扁片的。 哦， 您听这名儿，为什么有人说其碧如其色如碧？ 嗯， 其形如螺呀。 哦，是个卷球的啊。 它是呈这种自然弯曲的这种锦茶，哎，我们叫锦茶。 嗯， 其实锦茶不是锦压茶，是说它已经往里收紧一部分了，是这种形状的。那这个时候它要的不是片儿，它要的是卷儿。 哦， 所以其实呢，它是有一种团揉的工艺在里面。 哦， 哎，它是先杀青，杀青以后做这个团揉。 嗯，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给那前面给您讲的，这叫。你叫整容也好啊，你叫塑形也好啊，这形就要出来了。这形不拿手做可出不来 哦， 是吧？您要是按正常做，说那老师如果不做形不整容，咱纯天然，这茶做完了以后长什么样啊？就长白茶那样 哦，枯树叶子那样。 哎 啊、 哎，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很直接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就您见过白茶，牡丹也好啊，寿眉也好啊，说哟这跟树叶子似的，那可不吗？树叶子干燥就是自然干燥，没有仨小孩坐底下搓它的，是吧？你搓了它也能成球， 对， 它不搓它，人就自然干燥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嗯， 您记住我跟您说，等我讲到白茶的时候我再说。白茶是少有的不经揉捻做形的茶，它没有这个步骤，所以白茶很天然。这个天然一方面讲工艺的天然，一方面讲呢 味道的天然， 它是造型的天然，它无修饰啊，它跟人家说我不讲究穿不化妆，那感觉差不多。它是原来什么样 素颜茶， 对对对对，原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嗯， 但是大量的茶，乌龙也好，红茶也好，您听我往后讲啊，那名茶一点一点出来了，都有这工艺。这工艺我们就叫揉捻。只是揉捻的手法有所不同而已了。那么揉捻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你要记住啊，揉捻要在杀青之后出现。先杀青后揉捻，这特好记。不是打这儿出去都成制茶大师，不是这意思。希望有助于您呢 理解这个茶怎么变成这样， 希望有助于您拍住茶商。你说小伙子你们这怎么揉捻的呀？我一看大爷行啊，大爷还这揉捻呢、大爷说我何止这揉捻呀、我还知道尾雕呢，或您快坐下坐下，给上茶。这个来了同道中人了，这是。其实别再说第三句了啊，再说就漏了。 就把我这10个字一背，您在杭州平汤，我跟你说，都得高看您一眼，他们都背不下来。 是是是，那就是说这个是很关键的，您总得知道点这相关的名词啊。您要以后自己有个阅读呢，您就说哦，我原来听那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那里边这个多杰他说过，说过这叫揉捻，那叫尾雕，这叫杀青，这就是一些专业词汇。您记住啊，先尾雕，尾雕了以后杀青，杀青了以后揉捻，揉捻了以后呢，干燥，还得做干燥工艺。这干燥完了以后，这茶就差不多了。 哦， 为什么先杀青后揉捻呢？一杀青，它不就软了吗？跟您炒菜似的。您炒蒿子梗、菠菜都这道理，进去是支棱的，说这么多吃得了吗？ 一炒就没了。 老太太说了，王着急，拿火一扒拉就没了。那就剩不了多少了。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还得给你讲个趣闻。在以前呀、这茶做到这儿不算完。 哦， 揉捻之后还有一步。 哦。 这倒是传统工艺，现在给取消了。叫什么呢？叫荔枝。 荔枝 不是那咱吃的荔枝 啊、 荔呀、就是 立起来那荔， 不是三点水一个， 怎么让它你是 历史的 出出汤还是怎么？ 对， 哦， 哎，就是这个，你们老用那个荔干啊，荔油啊，就这个荔叫荔枝，荔什么呢？荔茶汁。 哦。 这步骤怎么来呢？我告诉你，先揉捻嘛。 打都揉捻完了以后，这茶叶不就成团了吗？ 嗯， 还湿乎的呢。 嗯， 哎，就是还没干燥嘛，它还有水分呢嘛，对吧？这个时候拿一大白布，白棉布， 哦， 给这茶成团包上， 哦， 挤， 哦，榨汁儿， 榨汁儿 啊， 榨汁儿以后呢，往水里浸，往水里浸涮这个球， 哦， 在水里涮这球，把这汁儿呢涮在水里， 哦。 再挤，再换水，再涮， 哦， 你说这不瞎折腾吗？ 那这茶叶味儿不没了吗？ 对， 是吧？ 这么做出来茶味儿淡， 对呀、啊， 味儿淡， 嗯。 所以这个呢，就50年刚解放 就给取消了， 技术革新就给取消了。但是以前一直有这步骤， 嗯、 哦，是个什么原因呢？现在人就回忆啊，就是大家在探讨， 嗯、 说一方面呢，可能古人认为呢，这是一种卫生的办法， 哦。洗一洗等于 对，有点这意思， 把里边的毒素让它排出来， 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生物化学知识。我老说这茶叶呢，它是一个朴素的经验科学， 嗯， 老辈怎么传咱们怎么做都是这意思、嗯、他说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可能是什么，说可能以前的人啊肚子里没那么多油水， 哦，不需要刮， 不需要那么浓的茶， 哦， 他觉得这茶喝有点过浓， 哦， 他就把它挤一挤，那你挤你肯定是出内含物质、 哦、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茶要寡淡一点，咱们今儿叫寡淡一点，那可能是不是刚和之前的古人的那口味呢， 哎， 那就古人的油吃的少， 他要是不挤这一步，他喝完可能促心，是吧， 可能有这原因， 哎， 所以呢他有这么一工艺，但是这工艺呢就是现在只能是我给您说了， 嗯， 因为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 已经没有人会了， 这也没什么不会的，这就这么做， 啊， 没有人这么做了，就是了。 嗯，嗯 现在的这个碧螺春的工艺呢，哎，就是这样几步。这里边最关键的其实跟龙井差不多， 嗯， 也是整形 炒茶那部分，啊、 整 形部分。 对，因为这茶做出来才会漂亮， 嗯， 才会好看。而且碧螺春跟龙井还有一点不一样，碧螺春做出来得显豪， 嗯， 所以您看碧螺春呢，它是碧中带银， 哦， 对不对？ 对。 那茶是淡绿色的墨绿色的、 嗯嗯、 但是呢带有隐隐的这个银毫， 哎，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嗯、 啊，今儿咱用了点时间是不是刚好啊， 嗯， 把这碧螺春连历史带产地带着工艺都给您聊了这么一遍、 嗯、 我个人认为啊，碧螺春在今天是一个被看清的茶， 哦， 说是齐名并举， 嗯， 但市场占有率远没有龙井高， 哎，还真是， 是吧？ 嗯， 有机会试一点， 嗯， 倒也不错， 嗯 嗯， 好的啊，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